每个人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，越来越忙，很少享受闲暇和清静。许多人终日被工作日程表所束缚，上面挤满了他们每天必须要做的事，占据了他们的生活中心。你是不是也经常忙得焦头烂额呢？加班、开会、熬夜，每天又急又赶，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话。有多少次你可以从容地和家人一起吃一顿晚饭？有多少个夜晚你可以不用担心明天的业务报告，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呢？有些人忙碌的近乎是一种病态，因为付出太多，一旦上司不赏识自己，同事不同情自己，家人不理解自己，他们便会产生这种怨恨的心理，抱怨上司有眼无珠，抱怨同事没有心肝，抱怨家人不知感恩。这样的生活一天天的重复，他们兢兢业业的苦干，最终却是碌碌无为。等到年华老去，才会感到自己这一生并不精彩。 在那天宁愿干旱地死，不沾一撮水，逃避让成眼泪。在那天连根都要拔起枯干的脑海，期望不想念谁。原来就算摊开伤口要你面对，未曾是舍你也别退，未见又离情别水，曾伤身体白肤，随便北风宰割。但是我糟蹋了我，你都不会有一丝痛楚。被爱到睡落了网，连只得堆空壳，你都不知不觉。当天想过死，全为 句老话叫做天道酬勤，这是一句古训，

沿人行道直行，和我的导盲犬去散步。听说这个世界很大很美，那么的缤纷多彩，我的世界开心是彩色的，难过是灰色的。我希望我们的世界一样的美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01030708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即使擦身而过，仍能永久回味。墨音乐，入耳即融，入心即化。 瞎忙或许是这世界上最失败的一件事了，因为你四处奔忙，到头来只是在原地打转。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瞎忙，什么是真忙呢？佛学里有个词儿叫精进。什么是精进呢？也就是说，不退转地改掉先天的毛病，自我提升，智慧知识不全，智慧和知识不全退转，名和利会退转，今天赚的钱，明天可能就会在股市里亏掉，今天你万众瞩目，明天可能就会无人问津。我们事务繁忙，搞垮了身体，怠慢了亲人，疏远了朋友，这是瞎忙。我们追名逐利，反而积累了抽烟喝酒、卑躬屈膝等一些习力，等一些习气，卑躬屈膝等一些习气，这也是瞎忙。想要不原地打转，唯有不断的精进。 美国时代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封面故事，昏睡的美国人，大概的意思是说，很多美国人都很难体会完全清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因为他们不是忙得没有空闲，就是有太多做不完的事情。美国人中年昏睡不已，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。不过这并不是好玩的笑话，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。仔细想一想，你一年之中是不是也像美国人一样，没有多少时间是清醒的呢？每天我们又忙又赶，熬夜、加班、开会，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，是吧？几乎占用了你所有的时间。有多少次你可以从容地和家人一起吃一顿晚饭？有多少个夜晚你可以不用担心明天的业务报告，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呢？你总是在担心着，要不然你就是太贪心了，要不就是想要这个但又觉得那个也不错，是吧？在这里却有大部分人已经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，可以手脚并用同时完成很多件事情，应接不暇的杂物明显成为日益艰巨的挑战。许多人整天行色匆匆，疲态毕露，放眼四周，我好忙啊，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共同的口头禅。忙是正常，不忙是不正常，太多的选择让人们分心。一心受用的结果就是，你不能专心地做好每一件事，不能思考，不能交谈，不能运动，不能休闲，甚至是一家人团聚也要提前预约。怎么样，你的生活也是这种状态吗？ 和一张床，在所

如果刚才我们所聊的生活状态正是你目前的方式的话，我真心觉得你应该分开了。工作是工作，生活是生活。西方有一句俗话说，工作可以使一个人高贵，但也可能会把它变成一个禽兽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压力极大的社会环境中，一旦失去工作，我们不仅会在物质上垮掉，同时也会在精神上垮掉。而在工作中，由于各种原因，又会使我们时时感受难以解脱的束缚，接受难以避免的挫折，因而会产生深刻的无力感和无奈。而其实工作就是工作，生活就是生活。如果错把谋生的工具当成人生的目标，而且太把它当回事儿，就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。工作永远也忙不完，你完成了 A 任务，还有 B 任务和 C 任务，什么时候才是个了结呢？况且，有些工作你是离不了其他岗位的配合的。如果你废寝忘食，你势必会连带着其他的同事来陪绑。如此联动的结果，将使他人被迫的牺牲休息的权利。如果身为上司，除非任务十万火急，否则不但不要强求下属加班或带任务回家，自己也不要搞疲劳战术。工作的成绩与工作的时间未必成正比，延长工作时间是事倍功半的笨方法，摸索工作规律，寻求高质量完成任务的有效途径才是明智之举，对吧？家庭不是一个人的世界，非工作时间你却埋头工作，把家人给晾在一边，那你怎能尽到为夫为妻、为父为母、为子为女的义务呢？紧张的工作学习之后，正该是家人团聚休闲共享天伦之乐的好时光，却有一两位家庭成员因工作而缺席，岂不令人扫兴？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一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。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再甜美，传真再安慰，也不足以

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，用尽一生寻找。倦了累了， 行之有度，事业无疆。奥宝仕达动态汽车提醒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、200、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P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，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 保温材料哪家强？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26-2113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阳光下的城，城里的咖啡厅，咖啡厅里的人在等，街道里的风，风里的歌，歌里的岁月声。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。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忙，但是即使再忙碌，你也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些生活。我曾经招过一个经理，他在众多知名的互联网公司都待过，后来来到我们台里之后呢，开始接手一个产品。他每天都很努力的在工作，别人下班他加班，别人周末放假他还会自己去公司，有的时候呢忙到连头发都没有时间洗。3个月之后我把他劝退了，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没有洗头，虽然我是很讨厌经常不洗头的人，主要的原因是他做不出来产品。我们一直都在强调先想清楚用户的需求和使用场景，然后你再开始工作。不，他一来就埋头苦干，做原型、出设计、找开发，恨不得一周就要把事情做完，自我感觉良好，成就感满满的，但每每做到一半就发现不太对劲儿，做不下去了，推倒重来。那好歹总结一下经验呢？不，他又埋头苦干，做原型、出设计、找开发。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啊，原来团队里有个瞎忙的人比有个懒惰的人还要可怕。瞎忙的人会打乱团队当中其他人的工作节奏，他的存在还会让同事们有种莫名的压力，认为加班到越晚就证明我们越努力。后来我找他谈话，把建议都给了，问题都指出来了，他还觉得自己这么努力，公司不表扬鼓励就算了，怎么还不能包容他工作上的失败呢？我送给他小米创始人雷布斯所说的，不要以战术上的勤奋来掩盖战略上的懒惰，加班干活只是战术，搞清楚为了什么加班才是战略。连为什么加班都不知道，觉得努力了就应该有回报，我突然觉得这样的努力好像有点可耻。 笑得多虚伪，才能够融入这世界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，想不起我在做什么，想不起我在想什么，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而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向征服。装不出融入的态度，空气里充斥着虚无，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。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走上征途。承受我需要承受，只要你愿当被悬浮的上，就在你就可以上 讲，每天累得要死，回到家之后什么都不想做了。但我真的想问问你，你真的是在努力吗？你是不是每天早晨一到公司就打开电脑，例行的登录 QQ、微信、刷微博、看淘宝，常常是一边整理工作用的资料，一边买衣服、看新闻、聊天。要说手底下一直也没闲着，但经常是一晃半天就过去了。一看呢，工作做了还不到一半。朋友昨天跟我抱怨自己浪费太多时间，老是瞎忙个不停，相信你也是这样。上班前每天早晨打开电脑，腾讯会自动弹出新闻网页，忍不住浏览一下，挑有兴趣的打开看看，网页上就自动弹出一款这个棉麻披肩，正好是自己喜欢的风格，打开链接一发不可收拾，就这样又上了淘宝。哎呀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被浪费掉的？发现瞎忙族比较崇尚碎片化节奏，他们抵制诱惑的能力较差，容易被新来的东西所吸引，于是经常同时做很多事，成了事物的奴隶。最终瞎忙族虽然是忙碌疲劳，但是做事拖沓低效，难以出彩。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有很多种，但最有效的办法呢，就是把工作当成乐趣，重新为你的工作赋予意义，不仅是为了生存，更是为了给个人的生活，给生命赋予光彩。 让我爱你，然后把我抛弃，我只要出发，不要目的。

yourself once again. There's no point. 故事听多了，只能让自己活在幻想当中，自欺欺人，最终成为瞎忙一族。最近干什么呢？嗨，瞎忙呗。瞎忙是人与人之间常见的口头禅，而它也确实反映了一类人的生活状态。他们一直在忙，但忙得没有方向，其结果呢，是一直没闲着，却也没忙出什么成果。别用虚假的勤奋去掩盖你懒惰的事实，做自己时间的主人。其实如果你时间安排得好，你就可以去听音乐会，去看表演，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时间管理的第一个原则就是，对每一件事儿你都得尊重，包括对休闲的尊重。心情是可以创造的，时间是可以掌握的，善于安排的人永远不会很忙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与不要什么。 拿着古董的筷子，捕捉生命的文字，拨开烫手的梨子，给你幸福的种子。没有一定的日子，看着你样子，没有节目的日子才是好日子。看着我们的影子，像未来的孩子，盖个半平的房子，脸孔贴着你鼻子。没有手机的日子，锁住你脖子。熟悉的日子才能这样子。 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。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，oh yeah，没有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，没有手机的日子锁着你脖子，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娘子。 有的人生活很忙，可能是因为在做着一些不必要的工作吧，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。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有所追求，是积极向上，但是仔细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我们陷入了为忙碌而忙碌的怪圈之中，为了不承担懒惰和消极的恶名，或者为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消费享受，我们把自己支持得团团转，这实在是一种错误的心态。忙碌的人们该清醒一下了，仔细分析一下，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是需要放下的，摒弃那些多余的东西，不要让自己迷失方向。贪婪导致人们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闲暇之余你不妨拿一张纸来列一个表，把自制的这种娱乐方式和娱乐项目给列出来，想想野炊或野营，做点手工艺，锻炼一下身体，或种点花草，甚至读书、画画、写文章，对吧，都挺有趣的。虽然这些娱乐活动很简单，但它会让你感到开心。伟大的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，所有的伟大思想都是在散步中产生的。生活中就是这些不起眼的行为就能让你感到轻松舒适，散步就是其中最简单也最廉价的一种。当你面对工作的负荷再也无力应战的时候，当你遇到烦心事思绪混乱的时候，不妨给自己一个独立的安静的环境，不妨去公园逛一逛，欣赏一下这些姹紫嫣红。这个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天是那么湛蓝，云也分外的洁白，这个世界好美丽。 声声叫，唱着动人的歌谣，歌声唱给了北

到瞎忙，很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个故事。说在一个山谷的禅房里，有一位老禅师，他发现自己有个徒弟非常勤奋，不管是去化缘还是去厨房洗菜，这个徒弟从早到晚忙碌不停。这小徒弟内心很挣扎，他的眼圈越来越黑，终于他忍不住来找师傅了。他对老禅师说，师傅啊，我太累，可也没见什么成就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老禅师沉思了片刻说，你把平常化缘的钵拿过来。小徒弟就把那个钵取来了。老禅师说，好，把它放在这儿吧，你再去给我拿几个核桃过来装满。小徒弟不知道师傅的用意，捧了一堆核桃进来。这十来个核桃一放到碗里，整个碗都装满了。老禅师问小徒弟，你还能拿更多的核桃往碗里放吗？小徒弟说，拿不了了，这碗眼看已经满了呀，再放核桃进去就该往下滚了。师傅说，是吗？碗已经满了对吧？那你再捧些大米过来。小徒弟又拿来一些大米，他沿着核桃的缝隙把大米倒进碗里，竟然又放了很多大米进去，一直放到都开始往外撒了，小徒弟才停下来。突然间好像有所悟，哦，原来碗刚才还没满。师傅问，那现在满了吗？哦，现在满了。师傅说，那你再去取些水来。小徒弟又去拿水，他拿了一瓢水往碗里倒，再少半碗的水倒进去之后，这一次连缝隙都被填满了。老禅师问小徒弟，这一次满了吗？小徒弟看着碗满了，但却不敢回答，他不知道师傅是不是还能放进去东西。老禅师笑着说，你再去拿一勺盐过来。老禅师又把盐化在水里，水一点儿都没溢出去。小徒弟似有所悟，老禅师问他，你说这说明了什么呢？小和尚说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说明了时间只要挤挤总是会有的。老禅师却笑着摇了摇头说，这并不是我想要告诉你的。接着老禅师又把碗里的那些东西倒回到了盆里，腾出了一只空碗。老禅师缓缓地操作，边倒边说，刚才我们先放的是核桃，现在我们倒着来看看会怎么样。老禅师先放了一勺盐，再往里倒水，倒满之后再往里放大米的时候，水已经开始往外溢了。而当碗里装满了大米的时候，老禅师问小徒弟，你看现在这碗里还能放得下核桃吗？老禅师说，如果你的生命是一只碗，当碗中全都是这些大米般细小的事情时，你的那些大核桃又怎么能放得进去呢？小徒弟这才彻底明白了。 曾幻想过有

是毛驴，因为马跨不上去，洗澡都是泡泡浴，因为可以玩玩具。我有颗善良的心，都是全家牛逼。哦，跌倒时尽量不要逃避。想过他每张眼睛，我曾经答应上帝，除非是万不得已，我尽量设想笔记。老板先来杯奶昔，要透明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猫咪。 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，瞎忙。不知道各位在刚才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有没有想到一些什么呢？如果你整天奔波异常的忙碌，那么你很有必要想一想，我们怎样才能将核桃装进生命当中呢？如果生命是一只空碗，又该怎样区别核桃和大米呢？如果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核桃是什么，生活就简单轻松了。我们要把核桃先放进生命的碗里去，否则一辈子就会在大米、芝麻、水这些细小的事情当中，核桃就放不进去了。生命是一只空碗，但是应该先放进去什么呢？什么才是你的核桃呢？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，我是小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妈妈坐在门前，捧着花儿与少年，虽已时隔多年，记得他泪水绵绵，那些幽暗的时光，那些坚持慌张，在临别的门前，妈妈望着我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。 我会笑着对他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 放弃了我，再说你也不会懂。 再痛你能做什么，再申诉 世俗的阻挡。